在太阳节之际，朝鲜图书图片及手工艺品展4月5号在俄罗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美术博物馆拉开了帷幕。会议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的照片，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朝鲜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朝鲜惊人发展的刊物，凝聚着朝鲜人民智慧和才能的手工艺品等。展览会开幕式由俄罗斯阿穆尔河畔共青城市长等市政府一些人士、美术博物馆职员、各阶层市民、新闻出版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我国驻哈巴罗夫斯克副总领事和各领事参加。展览会将进行到22号。